下，你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大，如今你就这么走了，没有给儿留下一句话。心中虽有千苦万苦，如今又要向谁倾诉？别说孩儿已能离开吗，家里有马才是家。天道上的妈妈你好吗，那再也不能疼我的妈妈。是否天堂上也飘起雪花，哦妈妈您觉得孤单吗？天道上的妈妈你好吗，我再也见不到你妈妈。就算天堂上真的美玉如花，哦我的妈妈你如何放得下。想谁在为我牵挂，谁在盼儿回家。委屈的眼泪谁人在为我擦，回家的时候再叫谁声妈妈。别说孩儿已能离开吗，家里有马才是家。天道上的妈妈你好吗，那再也不能疼我的妈妈。是否天堂上也飘起雪花，哦妈妈您觉得孤单吗？天道上的妈妈你好吗，我再也见不到你妈妈。就算天堂上真的美如花，哦我的妈妈你如何放得下。就算天堂上真的美如花，哦我的妈妈你如何放得下。